好，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南风窗。今天呢是5月24号星期六的晚上，我们现在在酒楼的当中。今天呢有很特别，我们有一个很特别的嘉宾。首先我介绍自己先，我是包石。 我是思华，各位好。 好，多谢南风窗邀请我上来啊。 是，没错啦。那我们现在其实在雪梨的一间很雅致的酒家里面，那我们包了一个场呢，就是欢迎香港 My Radio 的堂长。这个真是我们雪梨呢很久以来都未有过的城市啦。那我们这里呢有很多位朋友在一起呢，在跟我们一起做节目的。那我右边的有小飞侠，小飞侠会讲下。 大家好，我是小飞侠。 是，好靓仔的。再另外一位呢。 我是 Wilson， 大家好。 是 Wilson， 把声似边个？大家一阵猜猜，我们一阵开估。好啦，那爆石啊，那我们今天有什么好讲啊？ 今日台長喺度，咁梗係講下關於 My Radio 嘅嘢啦，都可以。 冇錯啦，咁不過阿台長咧，我知道佢功成服服咧，嚟咗好似唔夠24個鐘。 都過咗啦。 過咗24個鐘，咁你 定跟埋瞓覺啦。 計埋瞓覺，好啦，咁你不如講下咧，你對我哋雪梨，你係嚟咗雪梨啫，暫時嚇。咁你有咩印象咧？對我哋雪梨？ 其實呢個應該咁講法嘅，大家如果即係有少少地理認知都知道澳洲呢個地方啦。咁我小學嗰陣時候咧，其實就讀過好詳細澳洲地理嘅。咁我哋大少少嘅時候咧，就聽到好多澳洲英文啦。咁我唔再重複啦。但係咧其實澳洲人或者澳洲俾我嘅印象咧，就好粗狂。 哦。 係啊，即係呢個係好多年呢啲所謂套板印象啦。咁但係嚟到咧，發覺咧就。都完全跟以前的印象有很大的距離。 咁啊，台長，我插一插嘴啦。你以前話好粗狂，咁喺印象裏邊係點咧？好多 muscular man 定點啊？定係好多沙漠？ 沙漠梗係固然多啦，啲男人好大隻啦，啲男人講英文就好粗魯啦。尤其是我哋，因為我哋有做過英文節目噶嘛，咁各位。即係英國嚟嘅朋友咧，佢教我講澳洲英文啊。 唔 係咁啊。唔係，你冇你咁斯文嘅，一定好粗口英文，即係唔識嘢喺度講嘅。嚇、哦！咁、但係咧，佢 教你呢個台講得 㗎。哦，即係講翻同你講，即係講翻又係，因為佢教我點樣應對呢啲好粗俗嘅澳洲英語。係， 我哋要學校嘅教程，我唔識喎。係啊，好，咁你繼續啊。 咁嚟到之後咧，發覺咧，其實澳洲，我諗喺呢幾年或者十年咧，個改變應該好大。我估計啦。咁第一樣嘢就係個即係種族好多元化啦，即係你會見到好多亞洲人啊，或者印度人啊、中東人啊咁、即係唔係好似以前嗰個感覺係咁簡單咁、我諗呢個都同而家世界嗰個所謂全球化趨勢好大關係嘅啊。咁另外就嚟到就覺得雪梨嗰個空氣好清新，大家知㗎啦。但係問題咧就是因為我哋喺香港咧，我哋即係嗰個空氣污染日越嚟越嚴重啦。咁我哋去到嚟到雪梨咧，我哋形成一個好大嘅對比。 其實咧，台長講得好啱啊，因為咧，我今日就出咗 city 啊，因為有啲嘢做。就算我哋自己成日住喺雪梨咧，都覺得今日天氣真係非常之好，因為今日咧朝頭早係大概19度。咁又唔係太冷，又唔太熱，咁出到去 city 咧，藍天白雲真係完全唔使錢嘅，你任索都得。咁所以咧，就算我哋自己住喺雪梨嘅人咧，今日都不禁讚歎天氣非常好，温度亦都非常之好，係真係好舒服。咁啊，台長嚟嘅時間好啱，因為基本上其實雪梨咧喺六七月係凍，咁但係今日一啲都唔凍，非常舒服。 咁另外難得嘅地方就係咧，你呢度咧即係搭住立法人都用呢個汽車啦、代步啦，又冇交通工具。咁難得咧，就係用咁多車，嗰個空氣仍然保持到咁清新，證明呢度嗰個好多方面嘅管理都係好先進。 個最大問題其實咧，你啊同我哋香港人比啦，我哋梗係覺得話好清新啦，其實都鬼嗱，我哋呢度冇乜 political correctness， 我哋叫鬼佬就即係西方人嘅啫啊，唔使講嘅。咁其實啲鬼其實 complain 啲天氣即係嗰啲空氣質素係唔好嘅。小飛俠，你有咩見解咧？ 佢講嘢咪空氣質素？ 係啊，空氣質素啊！你講嗰啲西人成日咧 complain 嘅其實。 其實我又唔覺得佢對於嗰個空氣質素 complain 得好多，但我覺得反而就係、即係我身邊嗰啲即係西人朋友咧，佢哋覺得係即係個人越嚟越多啦，反而即係我自己香港嚟咧，我就覺得澳洲，我成日都覺得澳洲係唔夠多人。如果人多啲咧，個經濟又好啲，即係啲買嘢都平啲，個量大啲就乜都好。 競爭多啲啊！ 係啦，但係反而即係呢度啲本地土生土長嗰啲西人咧，就諗法唔同咯，即係佢哋過慣嗰個生活就係 好 relax 嘅，好好家庭嘅，唔需要咁多人嘅，我唔需要咁多家人寫添。最緊要就係我可以即係、就是、我enjoy 我個 weekend 同啲屋企人去公園，公園冇乜用，冇乜人揾到位容易，我去 barbecue 唔使等位，唔使一再爆咧就好啦。但係而家個問題就係即係越嚟越多人啦，佢哋覺得 係，同埋多咗好。啲嘢全部差唔，又開始差唔多一樣啊！你去到譬如話去台，你去到醒亞嘅時候咧，你開始見到一箩箩啲珍珠奶茶鋪啊，跟住而家韓國興嗰啲 yogurt 啊，即係香港5年前興嘅嘢咧，而家開始依度咧就你見到一條街有四五街咁樣嘅。Wilson 咧，Wilson 你覺得點樣？ 我好多時都會出醒嘅，所以咧空氣呢十幾年都我。如果是在香港人角度都是到目前都是好的，而且政府都有做事的，在这五六年间呢所有那些舊的巴士是淘汰了，而用環保五年它四型都已经是不需要买的，就是剩下很少都是等时间点的， 是 那变了柴油车是路面污染严重的一个因素，所以相对还有好啲，有啲冇咁有錢嘅區，啲人都因為呢十幾年經濟好咗，始終都係個經濟帶動咗，而換新車嘅人多咗咧，舊車個淘汰率高，咁變咗相對，我覺得個費氣，起碼路面嚟講，我覺得係少咗。 有一個特別的地方就是我喺開始喺 Sydney 嘅街道見到咧，有唔少嘅雙層巴士，如果你有發現嘅話。咁咧係即係以前喺香港就成日見啦，雙層巴士。但係咧，我喺澳洲都係一年先開始，即係 Hills Bus 咧就開始引入好多唔同嘅雙層巴士入嚟。 好耐好攰啊！好似而家諗下，我揾下個女，我冇見過雙層巴士喺澳洲，我諗我要睇睇。 我就見過啲旅遊嗰種觀光。係 啦，而家但係公共巴士咧都有雙層巴士啦，開始。 係，咁其實阿同長咧真係一個非常聰明嘅人，係人都知㗎啦。我哋一路都有。 話千祈唔好講，千祈唔好講。 係啊，佢係非常之博學，佢觀察得非常之好嘅，就雪梨真係一個多民族嘅國家。頭先多民族嘅地區啦，我只能話，頭先佢講已經有好多咩中東人啊、印度人啊、香港人啦、啊。來自大陸的中國人又或者台灣人亞洲的人種，我諗你在雪梨一日之內真係都非常之多啊！咁真係相對於香港或者很多嘅世界其他地方嚟講，真係一個非常之多民族的國家。咁我又想問下阿台長啦，嗱，你嚟嘅時候咧個海關有冇困難？ 我跟其他地方比較咧，即係我一般出入咧都好自如嘅。咁呢度咧亦都冇乜刁難。咁我諗個原因就因為我嚟參加一個學術嘅會議嘅。咁我又著曬西裝，打埋呔，基本上即係個樣好似正㗎。雖然呢度見唔到個樣啊。 冇錯，因為咧好多香港人咧成日話我哋澳洲人咧係好種族歧視㗎嘛。其實咧我非常之唔同意啊。其實嚇，即係雖然。種族歧視任何國家、任何地區都有，但澳洲係咪特別呢？我或者我哋嗰一集特別講，但我就自己唔覺得啦。咁所以都係想問下，因為我知道譬如有鄭炳漢先生香港嘅咧，佢就最粗魯鬼憎澳洲就話俾個澳洲佬咧好粗魯咁推一推。不過最近咧佢又話到啊，雪梨咧係一個好好嘅地方。咁即係可能佢我成日話你咁啱得咁巧嘅啫，你見到一個唔好嘅人，你就會。project 到成個澳洲其實唔係， 我見到就佢似乎係對講中文嘅人有啲優待，因為我入到嚟見呢個 all other nationalities 嘅時候咧，佢寫埋中文。咁你唔見佢寫日文，唔見寫韓文嘅，真 係睇 下睇下。 因為事實上中國嘅遊客或者中國人咧入到嚟係越嚟越多，咁變咗係 佢都唔想得罪啲人啊。 我都唔係得罪嘅，即係友善啦。我其實想話咧，即係香港嘅朋友，我自己認為咧，澳洲人係。相當輕鬆和相當友善的、不過不知道為什麼香港人有一種印象就是澳洲很種族歧視，這個我們稍後再講。阿伯你有 什麼意思？其實如果大家即在 Sydney 有看開電視，我們經常有海關的片子、很有趣的，即你逢親你即是那些講這些 border security 的時候、一樣很特別的就是呢海關呢就專捉亞洲人的即守行李的時候，你有很多時候個 description 都一樣，就是有一對有一家人咧，就係、是、喺中國嚟嘅一個遊客咁樣，咁就有成半個鐘頭時間就喺度開咗佢嘅行李咧，就逐件喺度睇緊佢睇啲咩嘢嚟。 咁係咪種族歧視？ 其實即 有啲位其實係營造咗一個氣氛，就係、是、哦，哇！啲 Asian 或者係依班人咧，就永遠都係帶啲違禁品過嚟嘅，即係永遠咧講嘢咧就講大話，淨係講少少，跟住扮唔識英文，即係你成日會有咁嘅感覺出咗嚟。 我自己就冇啦，因為我唔係 come from China 啦，咁我喺香港嚟，我即係就幾個月就翻香港一次啦。咁我講下我最近嘅經驗啦。咁我今年咧就喺2月14號咧就翻嚟雪梨，咁啊坐咗9個鐘頭嘅機，又去到雲啦，行到出機嘅時候，咁啊我通常就帶好多嘢嘅，香港人咧帶好多嘢咧，因為香港啲嘢平好多。咁我諗住翻嚟真係攰到黐線啦，咁跟住去到個海關，跟住嗰個海關嗰個男人咧就同我 say hi， 咁我俾佢 say hi， 咁跟住佢就話佢講咗一句説話，我問你你講咩？因為我好攰同好眼瞓啦。乜你唔知道今日情人節咩？我頭先講話 Happy Valentine 啊！哇嚇！你做乜會同我講情人節快樂㗎？我唔係 expect 你講，我老公講嘅。你老公會同你講？我話唔會。咁佢話：你老公依家會唔會送支玫瑰花俾你？我話唔會。咁話點解你老公唔送啊？我話因為中國人、香港人唔中意做呢樣嘢啦。佢話：哦，咁我真係好 bad 啦。我話唔係，我老公都錫我，不過佢真係唔會送俾我。咁佢話：咁我話先生，你請問你要唔要管酒行李？今日情人節梗係唔使啦。Happy Valentine 咁話：唉，真係好多謝，因為。老實講，我咩違禁都冇帶，但我唔想打開佢，因為好辛苦。咁跟住我就覺得好開心，即係我自己會好深刻感受咧。如果你係嗱，而且我成日出入境多次啦嚇，咁所以我肯定係好 clean record 啦，係完全冇問題，同埋係好友善，同埋我身邊同我老公講，我、哦、話你真係衰啊，咁佢話咩事？我話嗱，你冇送玫瑰花俾我啦，佢話冇。我話人哋個海關每日都同我講 Happy Valentine 啊，咁於是你會覺得。你會覺得誒翻到嚟澳洲越嚟越覺得誒呢、這個真係我嘅屋企咯，同埋佢好友善、好輕鬆，同埋你入到嚟你有安全感，呢、這個係我自己作為一個香港移民咧越嚟越覺得好深刻嘅感受。 Peter 咧 ，Peter 你有冇呢個咁嘅感覺啊？或者係即係你覺得你自己嚟到澳洲咁耐啦，你有冇覺得俾人即係譬如話入嚟呢個嘅誒羣組或者 community 嘅時候，會唔會覺得俾人排擠啊？成啊咁樣？ 其實我嘅即係我嚟咗26年啦。在我記憶所及咧，我係遇過一兩次係俾一啲即係本地嘅職業鬼佬咧，係好不禮貌對待。但我又唔會因為咁，我會覺得咁嘅歧視，因為嗰、那個percentage 好細。 係、 啊、即係可能我一年先至發生過一次，咁啱嗰個係西人，咁、所以我就唔會好覺得係。但係我最初咧係對我有影響嘅，我會因為俾人即係好不禮貌對待完咧。我會驚咗嘅，即係譬如話，我去超級市場，咁通常一般嗰啲即係服務員都好有禮貌嘅，會主動同你 hello 嘅。咁但係我開頭咧，我係會驚嘅，即係我唔敢主動。如果佢唔主動同我 hello 咧，我就諗好多嘢啦。啊，會唔會呢個人都係做歧視嘅咧？佢明明對前面嗰個西人好好嘅喎，點解對我好似突然之間 stop 咗嘅？即係諗好多嘢，但我諗翻屋，其實就唔係咯，即係原來。可能咁啱嘅真啊，即係佢一日對住1000個顧客，有900個都好有禮貌嘅，加啲100個喂大佬都攰嘅大佬，咁啊稍為個笑容冇咁燦爛咧，咁其實正常。咁所以即係我總結就係、是、其實我覺得澳洲即係啲人以前聽我話澳洲嘅種族歧視即係好犀利，可能講緊以前嗰個年代咯。咁起碼過去呢20幾年我唔覺得係一個問題。 同埋咧，我自己負責嘅好多 support group 咧，喺 Sydney 嗰度咧，有好多華，通常都係華人嘅 support group 啦。我通常同佢哋講話，第一，當你發覺有不禮貌、不周到或者有啲不公平嘅對待，你請先唔好諗係種族。我話或者係嗰個人衰，又或者我哋反省下話我哋衰，譬如我哋冇禮貌，咁所以人哋會話。 領導佢。 咁所以我話，因為你有咗呢個心態，你就好差嘅，即係你就覺得好似人哋要歧視。我話如果我哋堂堂正正做人喺澳洲，應該係好 free 同埋好開心嘅。呢、個你亦都係一種精神健康嘅，老實講先。咁啊 ，Wilson 有咩見解？ 我嘅工作係要面對公眾嘅，所以我嚟咗19年，暫時即係不愉快嘅經驗係一定有，但係我唔會覺得係啲乜嘢，因為佢哋可能有啲人係飲醉啊，或者佢真係脾氣唔好啊。但係基本大致上我都覺得經過了咁耐啲教化咧，呢十幾呢個年代都大家都知道咩叫以前叫做multiculturalism 啊嘛，但係後華德之後就改咗大咗術。我唔中意呢個字，但係始終都係喺種族 共會共聚一堂嘅話，都係要和諧相處咯。 我都係想強調啦，即使係你受到不禮貌、不公平或者有任何對待，先不要考慮係一個種族咯。 嗯、 即可能係有好多其實，譬如你咁講嗰陣癲嘅飲醉酒，或者嗰陣當日心情唔好，或者佢根本係一個衰人，咁、 嗯、 啊簡單嚟講，好、簡單啦，世界上咩人都有。嗱、呢種嘢，因為譬如你有不公平、不愉快、不受優待嘅感覺、不舒服嘅感覺咧，香港你一定會覺得係種族噶，因為當自己喺香港咯、實有怪人咁樣。咁啊，台長你有咩意見咧？ 冇嘅，呢個咧其實係好多嘢配合嘅。嗱，舉個例啦，即係頭先你講個問題，點解有呢個印象呢，就因為曾經何時有呢個爆嘅毒 品係 嘛？咁喺我哋細個讀書嗰陣時，的而且確呢個即係澳洲有呢類問題嘅消息我哋聽過嘅。咁久而久之你冇嚟過，咁你自然會有一個先入為主嘅印象啦。咁另外都要講頭先你即係提及嗰個問題，就係、你要人哋尊重你。首先你要自己尊重自己先，你自己要對自己有一啲期許，譬如話我哋自己要對人要有禮貌，我哋即係買嘢唔好爭先恐後，係咪啊？咁如果你做到呢啲，人哋再歧視你嘅話，如果有呢件事嘅話咧，咁你先至需要做一啲即係回應或者係表白咯。咁所以我覺得。即係去到而家呢個地步咧，其實好多即係國家都嘗試去針對呢個問題。但係如果你話嗰個族群本身咧，佢自己冇一個自覺性，唔提升自己嗰、那個質素嘅話咧，咁呢個又構成咗一個客觀人哋歧視你嘅理由。 啊，冇錯啦，我覺得台長講得好啱咧。其實呢個就啱啱我哋今日想講嘅，關於即係點解好多尤其是來自中國嘅遊客或者中國人咧，成日話會俾人歧視嘅。咁呢個其實我哋喺香港嘅人亦都深有感受啦，係嘛？咁所以咧，或者我哋下一節咧繼續講關於呢個中國人越嚟越多入去澳洲嘅問題。下一節再會啦。